深蓝水心的人儿，是一条河的全部，坚定了谁。注定会遇见我，会着迷于岸边的火，会腾出一个手掌，把还有火星的灰烬接住，而我也必沦陷。 诗歌是流行音乐的常规操作，余秀华的诗格外受音乐人的青睐，像钟立风就是跟余秀华合作最多的音乐人。跟钟立风相比，金玟岐多了些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温柔。听完女人的温柔，再来听听男人的温柔。继《纵横四海》推出后，李荣浩发布了第七张创作专辑的第二首单曲《我们好好的》，慢版抒情歌，歌词还原了恋人之间甜蜜的小互动，听完后希望你也能会心一笑。 日落照在脸上，热热的，这周末去哪儿玩呢？靠在我肩膀，你自言自语，把袖口一角卷起，夏天要过去。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，买好多吃的东西，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，小时候胖的样子，关于你是我们好好的，我们好好的。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，你害羞着撒娇，我们好好的，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，你留 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。 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这一节带来的是两首嗨亚乐团的新歌。嗨亚乐团是成军超过15年的老乐团了。风格与类型是世界音乐，虽然在业内广受好评，但是大多数人是通过综艺节目关注到他们。听嗨亚的音乐是比较费力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的音乐审美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流行音乐，但是听嗨亚的音乐又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儿。不谈任何音乐性，只靠本能去听，你能轻易捕捉到音乐背后强大的生命力。来听第一首《精灵》。 是让双眼逐渐湿。 样才能足够深刻，于是让双眼逐渐失去灵动的光。明明你心中还有一个精灵，充满无畏好奇快乐，它从不生挣扎。 精灵的创作是人与天地共生，它就在每个人心中，充满了无畏、好奇和快乐，而且从来不生惆怅。从小在草原长大的戴青塔纳，好像天生就有跟大自然交流的天赋，在嗨亚乐团中，他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。嗨亚在蒙古语里是天的边缘，有人说嗨亚的音乐一直在唱腾格里草原，很难跟城市里的人产生共情。其实对于主流音乐圈，嗨亚一直在边缘打转，一方面他们坚持在做世界音乐，需要的是专业扎实的技能，融合开放的态度和安静的内心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拒绝和主流融合，参加综艺跟主流歌手合作，都在突破边缘的试探。要说嗨亚在坚持什么，大概就是音乐里有根，即便故乡已经成为了远方，闭上眼他们随时都能回到故乡的草原。来听下一首《远方》。 时钟说天苍苍也茫茫，我独饮一壶清香，梦里眺望星辰和大地，风吹草低见牛茶，在一生里芬芳。抚琴策马传来的歌唱，那些岁月已是沧桑。天使般的野草，清澈的模样，我为你奔腾而来，愿你不息如年轻狂。天堂般的美好，真实的脸庞，为你守候到天亮，愿你长久朝阳。远方， 不烂的美，恒为情，

尚世达是来自河南的95后唱作新人，不参加综艺，靠作品成功出圈。这个年轻人不简单，专辑收录了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作的十首作品，没有特别统一的企划概念，像是一张作品集，所以取名叫《城市碎片》。关于城市的话题还是比较容易跟人共情的，某种意义上，尚世达的音乐就好像是当代年轻人的内心写照吧。 你看人们都享受着夜晚，这霓虹的街道显着我好孤单，我徘徊出来这城市的车站，阳光照的刺眼，只是照了些温暖。我站在人群的中间，我向往充满霓虹的世界。这城市太多期待，年轻人努力寻找美。明白，是不是我有太高的期待，还是说这城市太拥挤，容不下我？含蓄又委婉，那平静的生活惊现着我的不堪。我走在出来这城市的车站，阳光照得刺眼，这实在没了温暖。哦，他沉默在人群中间。 这城市太多期待，这城市太多意外，拥挤的城市喧嚣繁华，有人为梦打拼，有人只为安身立命，有人觉得城市太大容不下自己，有人不停在问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。还在坚持的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想着离开，没有离开的人还在用心创造一个未来。尚世达的音乐大多很悲凉，但是也有比较温情的作品，比如下面听到这首《请你一定不要流眼泪》，这是一首诉说亲情的歌，踏上回家的路，收起漂泊时的疲惫，拍拍身上的灰，在敲开家门和家人拥抱之前，我们都不要流眼泪。 拍下身上的灰尘，擦去嘴角的鲜血，拿几件新衣服打扮一番，从不肉麻的他们竟然电话里说想你，我无法形容这一路的心情，请你。 敲响着门之前，让我们拥抱之前。是怎样的眼神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让万千思念化成一个拥抱。请你一定不要流眼泪，而我我们拥抱之间， 成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您正在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单元，为你带来的两首新歌都来自第二季月下的参演乐团。今年月下停办确实是一件比较令人遗憾的事儿。难得推出一档爆款的乐队类的综艺，不少乐队通过这档节目身价倍涨，活跃在各大音乐节上。听到的是椅子乐团翻唱凤飞飞的经典名曲《追梦人》。作为罗大佑的代表作，歌曲承载的是对于青春和爱情的赞美，还有对于自由与孤独的思考。现在听，历久弥新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。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寒夜的你，那难隐藏的光彩。看我看一眼，把墨染红，眼守空枕。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。 守空枕，青春无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 来自椅子乐团翻唱的《追梦人》，你会发现很多老歌在各个客户端平台上，在年轻一代音乐人的重新演绎下啊，这些老歌牵出更多人的回忆。这个系列的后续作品，我们还会在今后的节目中持续关注，播给大家听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最后带来的是康姆士乐团的新歌《棒》，记得经常提醒自己你有多棒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《能量音乐排行榜》的揭榜日，欢迎你也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所以我依然勤奋地向你追追，唱得棒棒的、上床独自遥遇海量的寂寞狂悲，没有谁会选择独自枯萎，最不起眼的片子又色彩莲花的古董，舞弄他的那张嘴，不用为谁联手你的高贵追。想留心传话。